天有聊，听众朋友们，你们太难伺候了。昨天节目一上线，我这手机就爆了，一堆地理好的给我发微信说，你说错了呀，你怎么能说错了呢？是山西大同啊，你怎么能说成山东大同呢？哎呀，怎么搞的？然后夸夸夸告诉我山东和山西的区别。嘿，好吧，算你们中奖了，等我有钱了拉你们建一个专门挑刺儿的群，我发红包啊。其实这个大同啊我特熟，你说我能不知道它在哪儿吗？啊，你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张红啊，你看后边你就能看到了，红七点的制作方叫什么？就叫国事大同，我们老板就是山东的，对吧？所以我能不知道它在哪儿吗？所以听众朋友啊，你们宽容一点啊。好了，今天聊一聊彩礼。哎，因为最近呢又出了几个彩礼的事儿，大事咱聊不了，大事这个都太大了。这个彩礼呢不仅闹到了法院，还有闹出人命的。前段时间呢有人总结了各地要彩礼的这个价码，你可能想不到啊，最高的当然上海肯定在，然后是天津，两年前就已经超过百万元，这个彩礼可不少。在上海呢是十万元起，外加一套房子，一套房子一加进来你就知道了，那一线城市那都是百万起了啊。在天津呢是六万起，外加一套房子，房子大概是标配。我不知道那位老兄呢大概是怎么总结的，北京排除在百万级别之外，居然啊说北京呢是10001元起，就是那么意思啊，就10001啊，外加两盒点心，两瓶茅台，两盒茶叶，两箱水果，这北京不至于这么寒酸吧，茶叶水果也能算。当然要有房子，那只要有房子，哪怕只要是个鸽子窝，在北京也是百万级别以上的啊，说不定真的鸽子，北京的鸽子要是有彩礼的话，恐怕也是百万级别以上。有些地方的彩礼呢挺有意思，比如说东三省啊是6.8万起，哎，这个吉利，外加金耳环、金项链、金镯子，这叫三金啊，是不是还会应该有貂啊？没貂哪行呢？然后还有一套房，还有9999元的改口费，收了这钱，小两口呢就要管对方的这个爹娘叫爸妈了，改口费，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啊，价格不一。山东是3金100元的人民币，这个山东确实厉害，三金大概也十几万吧，我估计啊，反正不至于点坏这个点钞机啊。内蒙古呢是8888元，外加九的倍数的牲畜。就是要不然就九头什么，要不然就18头，要不3927，然后呢还有柜子，还有也有3金耳环的什么的。陕西是30000元起，陕西你看它就没那么多了，没那么多钱了，也加3金3银，还有5床被子，这跟我们老家像了啊，已经开始上被子了啊，也算彩礼了，上半扇猪啊，在我们老家是这样。台湾呢是16万新台币，外加6样黄金首饰和西饼，你看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这黄金，还有印度人的地方，黄金那是少不了的。不过作为一个严肃的财经评论员，我一定要告诉大家，长期来看黄金真的不是好的投资品，它排在很多投资品的后边，甚至包括国债啊，它都排在后边啊。说这些彩礼的花样呢，咱们听着好像挺欢乐的事儿，但是对那些不那么有钱的男人来说，这却是3座大山呢。给大家讲几个这两年的新闻啊，梳理一下。第一个故事又是我们安徽的霍邱小伙子小雷，去年10月经人介绍呢和当地姑娘兰兰认识了，很快就确定了这个恋爱关系。12月3号的时候两人订婚，然后呢家人商讨决定，就小雷啊给这个兰兰家现金100，就100000，就100000啊，然后还有价值7000多块钱的黄金项链，价值6000多块钱的这个黄金这个吊坠，还有价值3000多块钱将近4000块钱的这个戒指，然后呢价值15000的这个黄金手镯，这就4金了，这个厉害。然后苹果手机一部，还有衣服等等等等啊。今年的1月29号，哎，大概过年期间了，这小雷呢又给了这个兰兰20000块钱现金，还有烟酒啊，给人家人的啊，父母的。但是很惨，两天以后，小雷在上海打工，在工地上就跳楼身亡了。这个时候离他们定的结婚日子只有半个月，小雷父母呢当然是很伤心又生气啊，想到儿子生前跟他们说女方要钱要太多了，一次一次又要生，真的受不了了。小雷在外打工收入能有多少呢？实际上前前后后这么多财务啊，大多数是父母出的钱，所以现在养儿真是防老这个事儿先往后排，这个先结婚这个事儿压力太大了。 两位老人呢就觉得是儿子心里有愧，然后呢压垮了这个小雷。今年三月份呢，小雷的父母呢就到法院起诉了，要求兰兰一家呢说你们得把彩礼返还给我们。法院审理认为小雷一家按习俗给了这个彩礼，但是兰兰和小雷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现在小雷死亡了呢，兰兰家应该返还这个彩礼。订婚的时候呢给的这个三金啊、手机啊等等这些东西算是赠与，可以不返。最终呢判决兰兰一家一共返还彩礼12万。12万你知道在我们霍丘那那可是个大数字。另一个故事呢也很悲催。10天前啊，11月16号的时候，河南灵宝一个31岁的男子李某的女朋友家就也商量这个结婚彩礼的事儿，双方谈着谈着就恼了，吵起来了。这个时候这李某呢不像那个咱们安徽的这小雷一样他自杀了，而是这个李某啊操起剪刀扎向了自己未来的岳母大人丈母娘，把人给扎死了，结果就仓皇的逃离现场，当然很快就被抓住了。这种惨烈的案子一出呢，千夫所指，说彩礼惹的祸。但生活中其实大家都不觉得这彩礼是什么陋习，要不怎么还现场商量呢？只是到最后说急了。有人就说了，如果一个姑娘不要彩礼，那些娶不起儿媳妇的老人一点都不会感激你的，反倒会觉得这姑娘不正常，有什么短处吧，有毛病吧，有缺陷吧，所以女方一定要彩礼。很多这个女方的家人就觉得，你要是不要彩礼，反而你不给我彩礼，不对我尊重，对吧？这是基本的尊重。还有人呢直接这个抬杠说，什么叫卖女儿，不是卖女儿，如果卖女儿这买卖也太亏了，养一个闺女共吃共喝共上学共零花20年，你说那100万还算多吗？真不算多。不管哪一派，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所有的这些说法和算计背后都是经济，其实都是钱。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的彩礼地图啊，各地的彩礼啊，哪个地方高哪个地方低，其实安徽河南这种地方并不是最贵的，但惨剧往往发生在这些穷地方。这个呢算不上伤天害理，够不上违法犯罪，所以这个彩礼你说他是犯罪吗？不是。所以遇到纠纷以后这个法官怎么判呢？其实法官呢现在基本上啊各地的都已经算从了，就是在判决书里边已经认可了这个民间习俗，但是判起来呢总是有一些标准，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就是结婚证。还有一个这样的案子，这小伙和女孩呢谈婚论嫁了，小伙给了这个女孩4万块钱和4件首饰彩礼，后来俩人没成，小伙子要说也退。这山东济宁高新区法院的判决呢就说你得退彩礼。这个当地的这个副院长啊还说根据最高法院的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法院应该支持当事人要求返还彩礼的这个诉讼请求。彩礼呢虽然有赠与的外观啊，就是像是送你的，但是法律后果和普通的赠与大相径庭，也就是说法院不认为彩礼是一般的赠与，而是二般的赠与，是特许的赠与，是有条件的赠与。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你得跟我结婚，你不跟我结婚这个赠与就无效。刚刚发生的一个案子呢是海口的，小伙子和姑娘呢同居5年了，小伙子老妈呢给小两口还买了车买了房，结果这姑娘嫁了，没嫁给自己的儿子，嫁给别人了。这母子俩呢就把这个姑娘给告上法庭，结果赢回了这个车和房子。这些都是没办手续的，但如果男女双方已经登记结婚了，并且已经生活一段时间了，男方在离婚的时候再要求返还彩礼，情况呢当然就不一样了。山东就有个这样的案子，男女结婚了没有子女，12年2月份的时候女方住院22天，出院以后呢双方一直分居，感情破裂了，女方就说咱离婚吧，男方同意了，说那你得把当时结婚的时候我的彩礼还给我，还有看病的花费呢。当地的法院就认为呢，说男方所说的这个婚前的这个彩礼想要回来的啊，这个属于以结婚为目的的有条件的赠与，刚才已经说了这是有条件的，但这个双方已经结婚了，所以条件已经成了，那就是赠与了，对吧？所以你就不能再要回来了，所以最根本的就是你是不是完成了结婚。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越来越多过去说不清的事儿，其实也是能说清楚的，道德解决不了，法律就能来摆平，实在不行就来经济惩罚，账总是好算的，无非就是算多算少的问题。好了，最后是广告，鲁泰纺织纺出梦想织就人生，一支笔蓝罐保健保护嗓子，和一支笔愉悦医疗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收藏红起点，我的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张红我的名字，欢迎关注。同时蜻蜓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 也欢迎大家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念书的时光一去不回，